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大抵是人与人之间的缘分，他只是第一眼看见程务云就喜欢得不得了，觉得这是个亲切的好人，便忍不住盯着想多看一眼，再多看一眼。程无云从自己的行囊里取出一只小小的甘露白瓶，内里的灵泉缓缓滴入素姬眼中。这是师父在他临行出山前赠予他的珍宝，一滴可抵百金。素姬眼前瞬时间一片清明。程无云道： 以后好好用这双眼睛，莫要害人了。 程无云要走，素姬拦着补脚他走。程无云有点哭笑不得地看着眼前脏兮兮的少女。 我是当真要走了，姑娘请了。 不许走。 姑娘，我要去游历，这是师门让我去做的，我不能违抗师命。 游历是要做什么？ 行遍天下，增长见识，除恶妖，降恶鬼，或者再吃些好吃的。 你要是走，我就去捉山下的人，我会吃人。 程务云家学渊源深厚，平素接触的多是雅士才女，哪曾被出身乡野的泼皮姑娘纠缠过呀？好在她脾气向来不坏，问道： 为何呢？ 那样你就会来除我了，我就又能见到你。 程无云被这小鬼的怪言怪语逗乐了。 莫要魂说，好好做鬼，道义道，鬼义道，好好修习，本心向善，你也能得到。 我不要得到，我要跟着你。 程无云初涉世间，不很懂得人情，没想到度化鬼还要冒着被鬼缠上的风险。他坐在这只小鬼身边，陪他苦恼了半夜，但是还是想不到能带走他的好办法。他死于此地是地缚之灵，强行带走他会死上第二次，而且是灰飞烟灭。他只好趁着素姬睡过去时蹑手蹑脚地离开。明明是一件积累福报的好事，却做得如同做贼。程无云也有些惆怅，但是他却在离开石雨山一里之后，从身后不远的阴影处拎出来一个险些魂飞魄散的小素姬。素姬此时仍是个孩子，独自在山林的寂寞日子让她更多了几分固执的兽性，谁对她好她就愿跟着谁。程无云终是不忍见她这样死去，冒险让她寄宿于自己体内，总算保住了她一条小命。与一只来历不明的小鬼共享身体，若是程无云的师兄师父在，大抵会斥骂他疯了。好在素姬很乖，十年正逢旱灾，他捡了具女生恶飘做身体，借尸还魂，重新做回了人。人有饥饿干渴种种苦痛不一而足，难以一一道哉。但素姬还是欢天喜地地穿上新衣服，在程无云面前转圈圈。程无云问他： 和我用一具身体不好吗？ 素姬背着手反问他： 背着我不累吗？ 程无云摸摸他的头，他也低着脑袋瘦了。他们是主仆，至少素姬在摸索了许久未碰的人事规则后是这样定义他们的关系的。素姬没有灵力了，所以程无云陪在他身后慢慢地走。两个人走了很多地方，素姬给程无云洗脸，给程无云梳头研墨抱剑，程无云不许，他就偷偷做， 还蹭陈乌云的书看。他看不懂字，就学着陈乌云的模样，一页一页翻，一页一页猜。陈乌云看他这样，有些心疼，便念给他听。久而久之，他竟然真的一点点学会了认字念书。一只长于乡村，亡于山野，最后又被捡回家的小野狗尝试慢慢驯化自己，让自己变得可爱些，再温顺些，好养活些。他想同他一直一直在一起，所以想变得更好。然而世事终究无常，和素姬在一起游历五年后，程无云遇见了自己的姐。程无云广度世人，却度不得自己。他恋上了一个年轻的世家公子，如果只是痴恋不得，也不过是神女有意相亡无梦的故事。那公子很是纨绔，但待程无云很好，素姬在旁看着也是欢喜。他从不奢望独占程无云，他只是仆，最多也是友，只要程无云高兴，他便高兴。和大多数富贵人一样，公子对道学颇感兴趣，想求长生。程无云便教他如何进行基础的打坐调息，他却对丹修更感兴趣。他性格幼稚，和素姬一样总爱缠人，于是程无云也有些爱屋及乌，总顺着他，告诉他各种炼丹秘法，交代他千万不要外传。公子笑道，我只想同你一起长生不死，怎么会外传呢？可一步登天的不死丹药世上并不存在啊，而能一步登天的往往是邪的，而公子属意的从来不是那些只能延年益寿的药丹。他的房中除了程无云这朵白玫瑰外，还生有一只带毒的红玫瑰，一个千娇百媚不知比程无云娇艳多少的女妖修。公子与妖修只看重程无云，却从未将一个小小的侍女素姬放入眼里。等他们顺利骗得程无云信任，实现七日的阴阳调和，再将他丹田炉鼎取出，那侍女就派不上用场了，只需下些毒谎称暴毙，一卷草席裹了扔进深山里便可。他们的计划很顺利，程无云被下了药，出了声音，他疯狂抵抗，却被那极度诚信的女妖修生生划烂了半张脸。素姬早就将公子视为程无云的夫婿，提前被他设法调走，替他去临城送信，往返差不多需七日光景。素姬心念程无云，买了漂亮胭脂，星夜兼程，在第七日清晨赶了回来。但在与程无云与公子落脚的道观里，他遍寻不着程无云。他问一个道姑， 请问看到我家程姑娘了吗？ 道姑点头，把他带至后院柴房，直接锁起，前去通禀公子起一个发落。是一剂毒汤药灌下去啊，还是着人乱棍打死？丹室内的程无云在昏沉中隐约听到道姑的禀告声。公子与妖修只觉大事将成，谁也未曾想程无云会在第七日丹药将大成之际拼死逃出。程无云衣衫褴褛，一路撞跌的直奔柴房，一边奔跑一边运强力逼出自己的内丹，以他现在残损的修为是绝对逃不走的，起码他要护住素姬，他从石雨山里捡来的陪了他五年的小姑娘。他拼尽全力徒手破锁，在妖修追至前抓住了缩在角落里的素姬。素姬手里还握着那盒胭脂，看到程无云这般模样又惊又怕。 程姑娘，你这是？ 程无云抱住他，捂住了他的嘴，将掌中流光的内丹喂入他的口中。他贴在素姬的耳边说， 你好好的，好好的。 说罢，失去内丹伤势过重的程无云气绝而亡。妖修追至，眼见即将到手的内丹不见踪影，气急败坏，一剑抹了素姬脖子， 乱箭捅了树下尸身，又抛开他的肚子，却发现内丹不在。方才泄气，以为陈无云是自毁内丹，喃喃骂了几句，也只得作罢。二人的尸身被扔于郊外野山上，只待被野狼吞噬。当夜，夜间，那公子惊醒过来时，已被泼了满身的酒，而浑身鲜血的素姬无声无息地站在他的床侧，往床上扔了一个火折子。火势轰然四起，公子惨叫着滚成一团，连声唤着来人来人，而整个道观都已陷入熊熊火海之中，除了几个在火海中呻吟的苟延残喘的，已经没有了旁人。那妖修亦睡在公子身侧，火起时被波及了一些，好在他通晓灵术，掐了个避火诀，拔出剑来便与素姬站在一处。素姬剑法竟是不差，一招一式皆有程无云的影子，只是他毕竟只是凡人，且这具身体毫无灵根，他被压制得极狠，那妖女得了便宜，更是杀招频出，是要把他活捉，再把他生吃，或者还能吸收到七八成药性。但每一剑砍到素姬身上时，素姬都像是觉不出痛来。长生不死，长生不死，不代表着不会疼，但素姬仍像是毫无所觉。等到女妖察觉不对时，再下死手，却被素姬抓住空档，一剑削下右侧臂膀，女妖痛嚎着跌倒在地，翻滚不止。素姬没有停手，一剑又一剑，一个凡人在滚滚火海中把一个女妖碎尸万段。他带着一身火，抱着程无云的剑，踉踉跄跄从道观下山来，回到了郊外野山上，先去小溪里洗了个澡，再把安顿在一处废弃茅屋里的程无云的尸身背起上了路。